璀璨的年少，恋人怀中樱花草，听见胸膛心在跳，偷偷的在思念，那是我们相爱的恋人手中樱花草，春在漫步的微笑，种下了一朵朵 爱转角遇见了谁，是否

着飞去了东南边，因为我们最浪漫的相片，我又冷落了直觉。原来冲动的情节就是和你 969汽车俱乐部自驾下江南了，由台儿庄古城赏最美南京岩，玩转秀山丽水，春游美丽新安江，赏特色唐月牌访寻，赶快拿起电话报名吧，010-5175-1969 5175-1969。

FM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潘瑞辰，祝大家新春快乐，鸡年好运连连，惊喜不断。 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哟，

果在五秒内听完《春之声》圆舞曲，是这样的。如果在一秒内听完《春之》，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